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最近的小心愿就是我的考研复试能够通过。这两天的话呢，考研复试的名单就快出来了，我呢也一直都在焦急的等待着，就是等着如果考研的复试名单出来了，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好好的准备我的复试了。现在一切都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感觉还是有一点焦急，同时又有一点在期盼着什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毕竟这是我第二次考研了，也希望能够成为考研大军中成功的那么一个学生吧。 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3。54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对，刚好在这个画面当中，如果你刚刚好可以看到视频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当然要和我们取得联络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收听的方式，那么就是把调频调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如果现在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在直播间里面的样子啊，看到一个非常酷的一个黑胶唱片机，旁边还有一盏非常复古的小台灯的话，那证明其实你已经找到了收看我们的方式。如果还没有的话呢，也再跟大家说一下有几种方式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样子。第一种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在上面就可以找到我们，并且还可以留言。另外呢，我现在已经看到在花椒上面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入场了，比如说欢迎一下可乐可乐巧克力，还有红尘笑、小蓝、冰点、小虾、杰、飞没有脚的飞鸟等等等等，我已经看到你们在花椒的直播间当中了。哎呀，那大家可以用在花椒上面给我留言的方式来进行互动，或者说呢，如果有一些悄悄话想对我说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化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这个，在下面的那个框框里面出现的理想的暧昧。为什么要从理想的暧昧开始说呢？因为春天来了，春天来了，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虽然今天有风有点冷，今年的春天变化无常，反反复复，但是就好像人的心情一样，也会有高峰期有低谷期。那理想的暧昧是一种什么样的天气呢？我觉得就好像是啊，出着太阳下着雨，或者今天明明有大风，但是也会感到乌云背后的那一小小片阳光。我今天还特意拍了一张，就是觉得今天的太阳的颜色是那种白花花的，让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和情绪去把它铺满。那刚好也是因为今天下午突然间偷得浮生半日闲，真的是有一个下午的时间是真的闲散的，然后就坐在咖啡厅里本来是想写点什么，然后写着写着就睡着了，被一个应该算是咖啡厅的老板轻轻地拍了拍后肩膀，然后听到一个好像来自于远方的声音说你还 OK 吗？等我睁开眼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的脸，然后我当时的第一反应非常自然的是 OK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紧接着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然后很懵的样子，觉得这种感觉很神奇，就好像去梦游了一样，就好像就在刚刚还记得刚刚做过的那个梦，但是在一刹那之间又都全忘了。理想的暧昧适合发生在哪里呢？杰克堂的故事盒马上开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先来听首歌吧，先让心静下来，来自大乔小乔，静下来。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我只想下来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 该睡一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 是一天平淡无奇，如同任何一个弥漫着阳光的午后，视线里的风景，花已经开得非常好了，绿荫下的光影在此刻流转得格外缓慢。他余光里画面的一角坐着一个抢镜的人，那个人以及他的影子，对于他来说带点意思，相当具有存在感。那是下午3:48，包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他接起电话有点迫不及待。哎，小一，这是我这个星期第四次在这儿遇见这个人了，他都坐在同样的位置。听故事的人总喜欢追着问，然后呢，然后呢？太阳大啦啦地照进来，正好落在那个人的脸上，光和影都是奇妙的，仿佛天然带着戏份，适合出现在文艺电影的叙述中。他说，你猜那个人在干嘛？第一次遇见他是和你在一起，哎，你记得吗？他在看书。第二次、第三次还有今天，他同样也在看书，可是你说他在看什么书呢？小一笑笑，姑娘，恭喜你的心仍在跳。他就坐在离那个人隔了2张桌子的地方，他抬起头看他，他的姿势、神情配合这个下午，一致诠释了巧妙两个字。一只猫蹲在窗台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看着进进出出的人，还有那些跑过来讨他欢心的女孩子，管他时间的流逝。如果给理想的暧昧找一个适合的发生地，你会选择哪里呢？欢迎和我分享。有几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在花椒上面来给我留言，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或者给我发微博。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舍之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 来自陈奕迅。理想的暧昧，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关于暧昧，你觉得它的理想的发生地点，或者理想的状态，理想的第一句话，理想的微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也都欢迎和我分享。那故事和继续，刚才讲到两个女孩隔着手机在互相分享对方的心事，那种心还在跳的感觉。她站起来拿起杯子，打算再去续上一杯热水，来到吧台旁告知需要等待，这是一个不多见的开场，但它确实发生在了今天。也许就只是凑巧，凑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画面。他放下杯子转身，可没有想到身后站了个人，把他吓了一跳，往后接连退了好几步。是那个人。那个人看着被惊吓的他，忍不住笑出声来，然后摇摇手中空的玻璃杯。他抬起头，回敬的却是一个尴尬的微笑，假装镇定回到座位上，坐下才发现水杯居然忘在了吧台上。正懊恼，一个装满热水的杯子出现在他的桌面上，他疑惑地抬头，是那个人。他内心暗自窃喜，却表面镇定地说，谢谢，我前几天也在看他的书。那个人指了指他拿在手上的卡夫卡短篇小说集，四目相对，于是夏花之绚烂轰然盛放的姿态，就像前不久还寒冷的天气，在气候的变化中一点一滴消解松动，可能迎合了人们猎奇的心态，将一切节奏都沉淀下去，变成了他和他悠长又深沉的呼吸。 I got guns in my head and they won't go. Spirits in my head and they won't go. I got guns in my head and they won't go. Spirits in my head and they won't go.Right.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那个人告诉他，他叫 TY， 其余的并没有多做更多的介绍。16:25，咖啡馆里面坐满了各类人，有人惆怅，有人喜悦，每个人都分到这样的一个座位，窄小的只能容纳自己。他和 TY 聊着卡夫卡，说自己的人生态度，就像卡夫卡著名的两句话日记：上午战争爆发，下午游泳。他笑着左耳听着他说话，右耳突然想起了巴赫的平均律。他想，能把暧昧和遇见完美结合，这是需要极佳的运气和极强的技巧的，要不然就只保留了枯燥无味的谈话。但显然他和他正好拥有这样的好运气。17:30，他们笑着告别，没有交换任何联络方式，只是临走前 TY 说，希望第五次的相遇我能请你喝一杯薄荷香草茶。薄荷香草茶，他愣了一下，这不是他来这里经常点的唯一的饮料吗？他们点点头，阳光侧目，把这个阅读卡夫卡的男人叫得像一幅油画，让他想把最喜欢的明亮桃红一直穿到谢幕。故事和分享完了。对，这是关于暧昧的故事，而且它描述的是一个理想的暧昧。所谓理想的暧昧，就好像这篇文章当中所说的，是需要一点点的运气，需要首先一个完美的相遇，然后在这个相遇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之后还能有一点点的小插曲，好让这个相遇能够延伸下去。所以你眼中的理想的暧昧是什么样子呢？其实说到暧昧这个词，可能已经会有人对它进行一个评判，到底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它意味着是那种互相焦灼的状态，互相的试探的那种甜蜜，还是说暧昧让人受尽委屈？不是有歌词这么唱吗？暧昧这两个字，以这个词作为歌名的歌就一大堆，所以暧昧这个词本身也是非常暧昧的。我想听听你们怎么说。找到我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说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也可以来在花椒上面搜索我们的账号活力982。我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朋友还给我添了标签是吗？谢谢。然后还有很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小鱼儿金牌助理林俊杰啊，天哪，这个所以林俊杰的前面的部分是真的林俊杰吗？因为他说以为是我的歌 Spirit。 对，好，不管是不是都很开心。然后看到了思彤说，对，杨丞琳的暧昧歌词，或者你们想到的哪首歌可以最恰当的形容暧昧，都可以来告诉我。那我们再听首歌，然后一会儿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给我。 亲亲一个吻。它是个童话的小镇，那里有最美的黄昏。我醒过第100个清晨，梦里有最美的诗人。蓝色天空布满星辰，它也是座冒险之城。我背着吉他一路往南走，难道是记得尽头？除了回忆我什么都带不走，哪怕只是天空和云朵。泪水滑落会从瓦卡蒂瀑布淹没无声的沉默，只想说一声各自珍重，今后再记一种传说。 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呵，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希望这里可以是一个这样的小小的时空，可以让我们彼此像那种心电感应一样。我想有心电感应也算是暧昧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今天聊的就是理想的暧昧。找到我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一块杰克糖块文化烟随机的是6个字，或者你还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在上面给我留言了。哎呀，好像已经有很多的歌手在上面了，是不是啊？对，有JJ林俊杰，还有孙楠。对，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孙楠，以及还有很多熟悉的朋友，比如思彤，还有小虾。刚才我看了一下金牌助理林俊杰给我添加的标签是小仙女、可爱、呆萌，我觉得前两个我都可以理解。呆萌是怎么来的？当然我也 对，能够问出这种问题的应该就是算呆萌本人了。那突然间这个里面蹦出了很多歌手，大家是故意要排列组合去把那个这样看上去比较整齐吗？好像有一种对后援会的感觉。那说到暧昧，刚才有人说暧昧应该是那种不想挑破的关系，顾左右而言他，或者是对，好像每发一条信息都要去想这个暗喻是如何的，这背后隐藏的含义又会如何，然后这样的猜测反复在彼此的这种空气和讯息当中好像全部都捕捉得到。这可能就是因为那种不确定感才会让暧昧看上去充满了变化的颜色。所以问暧昧是什么颜色的应该没有办法用一种颜色来形容，更多的像是彩虹，在不同的光的角度下折射出来的色彩也会不那么一样。先来听歌，一边听歌一边去想象理想的暧昧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I'm flying far away to be really free. Tried hard to build myself independently. It's hard to always do what you expect from me. Saying gone home, no, I'm gone home. No, just gone home, no, I'm gone home. I try to understand why it hurts you to see the difference in our points of view. Don't blame me for a thing that I didn't do. So it's only fair when it's hard to bear and you ask if I try to come home. 我刚刚特意查了一下百度，查了一下对百科，看看上面对于暧昧是怎么解释的。我就差拿一个现代汉语词典来看一下。嗯，因为暧昧这个词太暧昧了，所以我们要给它稍微的界定一下。嗯，暧昧是一个汉语，感觉应该要这样。暧昧是一个汉语词汇，指的是男女之间态度模糊不明朗的关系，是一种存在于友谊之间又超然于友谊之上的情感。暧昧的表现多种多样，嗯，也可以指含糊模糊不光明不便公之于众的等等等等。好，回到从理性的状态切换过来，好像有了音乐之后不管说什么好像显得都那么的好像有什么的情绪或者有那种情感在里面铺陈着。那么暧昧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所说的暧昧又是什么呢？我们肯定说的不是那个不光明不正大的那个部分，我们想说的是那种模糊，是那种不确定感，是那种你见到一个人或者初见一个人的时候那种美好的状态，却又没有办法去试探啊，或者是在小心翼翼的试探的那种状态。刚才有人说暧昧是粉色的，我有看到，然后我就想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嗯，假如说让你来形容一下暧昧的颜色，你会用什么颜色来形容呢？可以告诉我，有几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上面留言，或者呢可以在花椒上面给我留言，或者也可以在我的微博上面一块结课堂给我私信，如果你觉得有一些小秘密想告诉我的话。享受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却又怕说破之后不能维持现在的关系了。嗯，这是思彤对于暧昧的理解。其实关于暧昧本身这种模糊的状态，会让人觉得像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好像是一种博弈，甚至于还会有人说啊，恋爱当中最美好的状态就是暧昧的时候了。所以可见对于这个词真的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就算刚才有说到不同的歌有暧昧让人受尽委屈，也会有范晓萱的暧昧让人觉得很舒服。所以对于这样的词，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如果没有一些具体的，你也至少可以告诉我你眼中的暧昧是什么颜色的，我们可以通过那个颜色来去揣测为什么要赋予它那个颜色。嗯，刚才说到的理想的暧昧的那个发生地是在一个咖啡厅，然后就想到了这首歌。有的邂逅也是可以预谋的，就比如说今天晚上的十点搭路机，在十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的邂逅就是一次预谋。 就一个存在 飞的孤单，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已经习惯放弃对缘分的期盼，只靠老天，不如自己勇敢少出胆。 理想的暧昧，可能很多人不认为这两个词或者理想这个形容词可以放到暧昧的前面，因为关于暧昧，很多人虽然在我们今天的导向是理想的暧昧哈，但是也有很多人因为暧昧受尽委屈，也会有人会觉得暧昧未必是粉色的，甚至于是灰色的，因为那是灰色的地带。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平台上面有这么多的名人呢？孙红雷也来了是吗？还有赵丽颖，感觉就应该问问他们啊、暧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如果演戏的时候或者唱歌的时候，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理想的暧昧，只是在爱情刚开始的那个阶段，应该这么说。因为如果是好的爱情，那么那个暧昧应该是有期限的，而不是无限的暧昧下去。那可能就是所谓的啊，大家都觉得你们在一起了，但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并没有在一起，变成了一种相互折磨。但是如果是恋人未满的状态，是在爱情初期的彼此试探，那样的不确定不明朗倒是可以容许的。也许只有这样的暧昧才可以被称作是理想的。这也是为什么把理想和暧昧可以加在一起的原因。突然想到，我们为什么会对一个人产生感觉，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人呢？好像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这个心理学家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我要去查证一下，但是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实际上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去看到自己。就好像我们大家都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哎呀，对，你看，就是视频的好处就是可以看到直播间的各种状况，比如说话筒掉啊，然后突然间对 话筒就直接头朝下呀等等。好，他现在应该稳定了。嗯，然后打断了我的思绪。哦，对，我想说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对一个人产生感觉，会有喜欢上一个人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在这些关系当中可以看到自己，在和一个人的相处当中可以看到自己。其实这不仅仅限于暧昧，也不仅仅限于爱情，我们和朋友和甚至不喜欢的人的交往的方式都是可以折射出我们自己的样子的。只是在我们喜欢的人面前，或者说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我们折射出来的自己也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样子，或者你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是自己希望却一直还没有做到的部分。嗯，就好像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喜欢看照镜子，那是一个物质的自己，是可以看得到的自己，而精神上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用肉眼来观察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关系去获得。说的是不是太玄幻了？嗯，这样我们先听歌，一边听歌一边让我找找那个心理学家叫什么名字，再把这个理论充实完善一下。这首歌有点悲伤，嗯，但是很好听，来自许哲佩，疯子。 刷牙我想哭，洗脸我想哭，走路我想哭，静止我想哭，出太阳我想哭，起风我想哭，听歌我想哭，看戏剧我想哭。 有的时候当情绪积压没有办法无处发泄的时候，可能就会憋闷在心里。当一段感情没有办法去说出我爱你三个字的时候，就变成了暧昧。而理想的暧昧应该是在初期的试探，而不是无休止的永远的暧昧下去。所以理想的暧昧是有期限的。刚才我说我要去查证一下那个心理学家叫什么名字来着，叫 Brandon 教授，是美国最资深的研究自尊的心理学家。他是这样解释的，好，要开始敲黑板。就像我们看到所有东西一样，我们希望看到自己也是真实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真实存在的物质形式我们很容易看到，就是照镜子嘛。我们之所以喜欢看镜子中的自己，就是因为镜子可以让我们在意识层面感受到自己的客观存在。但是有一部分的自己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价值观、信仰等等，这些东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体现。但是我们的整个灵魂却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中以实体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不安。那我们怎样才可以让精神也被看到呢？所以只有通过另一个跟我们一样有意识存在的人，而这个人如果能够看见我们的灵魂、精神，并且能够跟我们互动，把他们眼中看见的我们反射给我们，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精神也像所有其他真实存在的物品一样是可以被看见的。其实也就是说，那个人就好像是我们精神的一面镜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某一个人有感觉。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可以让你满意？我是觉得还是有道理的。那在今天最后一首歌，我要放这个，先放出来再说。其实这并不是一首最近才出现的歌，但是我却是最近才听的，我很喜欢，然后把它分享给大家。这个歌词当中所唱的状态，那种简单的、直接的、不暧昧的，可能就是理想的暧昧的后期阶段。来自宋佳，花是《路遥知马力》的主题曲，编曲我也超喜欢。火星电台，好吧，就这样，我们明儿见。 就让他走吧，那只愚蠢的乌鸦。嘿，女孩，你别傻了。2921天半，该放的还是要放下。一种叫做幼稚的我们的固执的潇洒，给我们的一场梦。你做得过瘾吗？我要的。